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信息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年啊，本市这个狂犬病的患者呢，应该说从数量上，从这个比去年来说还是有所上升。今年仅上半年，动物致伤的人数就超过了8万人。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共报告7例狂犬病的患者，其中呢6人都已经在发病数天之后死亡了，所以是一件非常让我们多少觉得沉重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李小梅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狂犬病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欢迎一下李小梅，你好。 主持人好。嗯， 今天呢我们正好请您来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麻烦您啊，帮我们把上一周的这个疫情情况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2015年的第32周，也就是8月3日至8月9日，全市呢共报告法定传染病3425例，死亡1例。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了6.34%，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例依次为痢疾、肺结核、梅毒、病毒性肝炎和猩红热，共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4.42%。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3.48%，其中其他感染性腹泻病较前一周下降4.57%，手足口病较前一周下降2.51%。报告病例数居前3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腮腺炎，共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9.46%。 嗯，这是最新的疫情情况，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李小梅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狂犬病的这个话题。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的数据说，北京现在目前已经累计报告了7例狂犬病的这个患者是吧，这个病例啊。 对的。 因为说去年同期才3例，等于今年比去年又翻了一番。 对。 看这个情况来看呢，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可能犬类啊，尤其狗啊，可能是属于比较狂躁的这个季节哈，一定得留神。那么我们也很关心，比如说海淀区刚刚这个第7例的患者，目前情况怎么样了？还在医院吗？ 目前这个病例情况，当时我们之前了解的这个病例情况，其实已经很危重了， 很危重了， 对 吧？ 对对对。 因为前6例我们看都在发病数天之后死亡了。 对。 我们再一次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大家强调一下，李小梅正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再一次科普一下哈，狂犬病到底有多恐怖？据说一旦发病，死亡率是100%，是吗？